用词温暖。 晚安，愿长夜无梦，在所有夜晚安眠。晚安，望路途遥远，都有人陪伴身边。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。晚安。

恋人，不叫做一对情人，分开没有这身份，以后不让你过问，别放不过自己，过往不过去，未来来不及，只有爱不爱你，对不对，快给下个谁机会，是难 空鸟狂风远飞，我这一在原地。 所以我与随风同归去。